虽然之前英明跟石毅打过招呼，但他回家的时候并没有告诉石毅。如果不是刚好寇金有事找他，但是找不到人，直接打给了石毅，可能后者还不一定知道这件事。连打了五六通电话都没有人接之后，石毅才后知后觉地想到英明跟他说过的话。当时有那么一瞬间，他脑子一片空白。英明回家的头两天，石毅还能一切如常，白天去公司，晚上回家，虽然情绪上有些烦躁，但不至于有什么影响。等到一个星期过去，他终于忍不住在周末的时候拉着欧阳出来打球。说是打球，其实就是欧阳看着他自己一个人发泄而已。石毅其实不停地在跟自己说应该没事儿。跟英明认识这么久，对方应对的能力一直都比他要强，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家人的问题，石毅觉得英明应该比他更成熟。但是就算他这么拼命的自我催眠，还是无法压抑心头的焦虑。这种不安其实是下意识的，他家里的情况是已经到了最糟的程度了，他能够站起来就说明他有准备去面对以后的问题。人的伤痛有时候不一定会随着时间而消失，但是人的承受力却会因为时间而逐渐习惯。他已经接受了父亲离开的这个事实，但是英明的家人会是什么态度，他完全预料不到，因为他对英明的了解本来就不多。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多数时候是不会谈及到对方的家庭的，尤其英明是个很不喜欢回忆过去的人。石毅有时候好奇心上来会不停地追问，得到的答案半真半假，次数多了也就懒得问了，所以在这种时候石毅心里就很堵得慌。欧阳看他这副样子，有点无奈地叹口气。 我说你要是真的放不下心，就去看看呗。 虽然到现在欧阳也理解不了石毅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同性恋，但是做兄弟这么多年，教的本来就不是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从石毅父亲去世到现在，他没有开口多问过一句，也没有说过太多无谓的安慰，因为他知道石毅需要的并不是这些。操场上打球打得快要脱力的男人有点狼狈地半靠着球框下面的柱子边上，胡乱地擦了把汗，气息不稳。 他跟我说过他家里的事儿不要我插手。 那时候明确的抗拒确实让石毅心里被扎到了。英明这个人随便的时候什么都好说，真的拒人于千里的时候也确实让人很不好受。偏偏石毅没什么立场和资格去跟他研究这件事，对方那么直截了当的表示，这就是他当初那句话的报复，反而让他一点脾气都没有。欧阳从认识石毅就没见过他把什么人的意见真的当回事，所以乍听到这句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哎，真没想到我也会有看到你为了谁干着急的一天。 语气有些唏嘘，欧阳摇了摇头，走过去拿过石毅手里的球，转身一个漂亮的远射。石毅靠在边上， 你这话怎么透着一股幸灾乐祸的味道？ 哟，听出来了。 毫不掩饰自己的调侃，欧阳一扬手把球丢回给石毅。 你知道多少人盼着你栽跟头的一天，只不过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对方会是这么特别的一个人。 话说到一半的时候顿了一下，欧阳这种刻意让石毅挑了下眉。 哼，你不用去找其他的措辞，我就是爱上了一个男人。 一个跳投没中，石毅慢悠悠地运着球。 已经成为事实的事儿，我不会怕人说出来。 石毅这句话让欧阳稍微直了直身子。 石毅，你还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这话最近常有人说，当事人却没有追问过。 站在欧阳对面的男人抱着球坐在地上，微微一抬下巴。 哪儿不一样了？说来听听。 你以前是那种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你的人。 哦，是吗？ 这话敷衍的甚至没有几分诚意，显然石大公子对于这个评价很不以为然。 自己是不觉得，但是好坏话只要被你听到，肯定是能看到你的反应的。 一边说着懒得搭理，一边找人去修理对方，这种事石毅不是没做过。可能是有人会觉得他这种态度是因为太目中无人，但好歹也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欧阳很清楚石毅说的跟心里想的其实很多时候并不一致。 很多人都是越不在乎就越在乎，你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这次石毅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就是歪着头看着欧阳，一脸继续听的似笑非笑。 说难听点，你以前多少有点外强中干吧，一方面不愿意依靠你家里，一方面又因为你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肆意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待人接物。但是从小到大，估计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不顺心，所以虽然强势却并不靠谱。你知道当年大学毕业你跟我说你想找我开公司的时候，为什么会答应你吗？ 难道不是因为我提出的条件让人不能拒绝？ 这一点石毅倒是很自信。他喝了口水。 这些话你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 欧阳没有回答他后面的话，只是顺着之前的话题接了下去。 我当初同意跟你一起开石阳，是因为你让我觉得你是那种会把所有阻挡在你前面的人和事儿全部清扫出视线的那种人。你有这种能力，而且也会这么做。 他抬头看了石毅一眼。 所以当时你跟我说你要解散公司，我很吃惊。 那件事儿是我的错。 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你要往回看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有多愚蠢。 并不是对或者错，而是我没想到你的不可一世也有透支的一天。 或者说潜意识里面，欧阳没有想过石毅有一天会在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选择了放弃。走过去拍拍石毅的肩膀，欧阳笑着长出一口气。 哎，这些话以前不对你说，是因为说了你也听不进去。 那你觉得现在我就能听进去了？ 现在是我觉得无论你听不听得进去都得说出来。 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这么聊过。作为朋友，欧阳和石毅从来都保持在一个非常理智和聪明的距离，互相不干涉的过多，也绝对不会出太多的意见。大部分人眼中，他们类似工作伙伴更多于朋友。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一起开创事业，就说明对方在他们彼此心中的信任是无人能及的。石毅对这句话的回答是把球丢到欧阳那边，示意俩人来斗一场。球场上旁边几个看着就像学生的男孩在嚷嚷着谁输谁请客，听得石毅和欧阳忍不住都笑了。离开校园那么多年，他们都快忘了当年并肩作战赢了外校球队后是多么嚣张了。